OK， 好奇头条号。那首先要给大家带来的一条消息是有关于你的城市。想问一问啊，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来自哪一个城市呢？我觉得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肯定基本上还是来自北京，对不对？ 是，但是我也没有办法。 但是如果是在各种音频软件上听咱们节目的人，可能还是有可能在北京之外的城市。 对，那要给大家介绍一下，除了通过 FM98.2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以下的直播的方式来看到我和珊珊的直播、分别是在花椒直播上搜索活力982，在北京时间上搜索北京青年广播，还有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上搜索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点击直播键或者是一定要点击关注键，这样的话每天早上就可以锁定我们的节目了。 嗯，另外告诉大家，北京青年广播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开始了，请立即登录北京青年广播的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更多参赛详情还可以登录荔枝 FM APP 点击北京 FM 频道进行查询。 我看到，其实我知道啊，在直播间当中很多朋友都已经起床了，我想问一问你来自哪一个城市呢？因为接下来我要宣布的这条消息是来自于清华的一个叫做幸福研究团队的一个团队，他发布了中国城市， 这个团队的名字听起来特别特别的易懂， 他叫做幸福研究所了。然后呢， 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他昨天发布了一个叫做中国幸福地图，他列举了在他们的统计数据当中排名前100，然后每一个城市的幸福指数，然后前20名当中没有北京，没有上海，也没有广州，也没有深圳。 其实可以理解了，这几个城市虽然大家生活的质量还挺高的，让我们也在为梦想而努力拼搏着，可是的确工作的节奏似乎比较快嘛，生活的压力会稍微大一点点，因为中国有很多山清水秀特别适合养老的城市。 没错， 那些城市应该幸福指数蛮高的。 对，清华大学幸福科技实验室发布了2016年度的幸福中国白皮书。 不好意思啊，亲爱的朋友们，刚才如果大家记得我在开场的时候说过，因为要讲秋日穿搭，然后看到水水戴的礼帽之后，刚才我在听他讲幸福白皮书的时候，眼神不自觉地往下瞟了一眼，发现他穿的袜子的时候，那就更精彩了。所以第二个小时请一定要来直播间看一看水水本季的秋季穿搭好不好。那请问水水，这个清华大学的幸福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幸福指数白皮书当中说了什么内容呢？ 对，它揭示了2016年度的中国幸福地图。那从总体上来看呢，全国的东南地区的民众的幸福指数是明显要高于其他的地区。那排在幸福城市排行榜第一名的却不是来自东南地区，是来自四川泸州。 四川泸州是吗？ 而北上广深则在百名之外。那这份调查报告呢，是根据居民的社交媒体微博上的信息，然后关注表露出的情绪，从快乐、投入、关爱、意义和成就这五个维度统计正向词和负向词出现的总数比例，然后进行计分加总，得到各地的幸福指数。 这个研究的维度还挺有趣的，我觉得。 对，我再来重复一下这五个维度啊，快乐、投入、关爱、意义和成就。 而且会根据你微博上发布的内容当中携带的表情，对不对？因为微博大家是无意识发的嘛，而且微博更接近本人的那个情绪状态。 对，就没有跑到街上问别人说你快乐吗？对吗？ 对的对的。如果问不太敢说话了突然，你知道吗？但是我就用微博这种方式去做这种调查，反而会更加客观地表现出大家平时的这种情绪状态和幸福指数， 对吧？ 所以说它第一名是四川泸州， 对， 然后接下来的比较高的就是东南部的省份。 好，那我要给大家念一念，我想知道大家在哪个城市，大家告诉一下我你在哪个城市好不好。 怎么突然开始撒娇啊？ 就是如果你在的城市在这个榜单上呢，我就可以送去我最美好的祝福和恭喜。如果你的城市不在这个榜单上呢，我就可以尽情的嘲笑你。总之都是可以有这样的互动。 怎么就嘲笑了？你别着急好不好，大家肯定在刷牙洗脸呢，现在才7:30嘛。 对对对。 OK， 那要给大家说一下，第一名泸州，第二名和田。 第三名铜陵，第四名鹤岗，第五名安阳，第六名黄山，第七名阿里，第八名衡阳，第九名河源，第十名鹰潭，第十一名抚州，第十二名赣州，第十三名峨眉，第十四名三明，第十五名自贡，第十六名吉安，第十七名景德镇，第十八名宜春，第十九名陇南，第二十名安庆。 过得不错。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 都是，听起来就是山清水秀的地方啊， 对不对？都是小城市。 是的。 然后他们 有山有河有酒对不对？ 怎么跟有酒就扯上 关系了？第一名泸州就有酒啊。这是一个城市是否幸福的非常重要的指标。 OK， 然后和田人也很爱喝酒，还有玉，对不对？ 对，还有玉啊。 还有玉，OK。 等等，后面还有其他的，衡阳是不是有酒啊？ 对，阿里也有酒，对不对？对，是这样的。有酒的城市都活得比较，都活得比较开心，好不好？ 这个是我自己的主观臆断，但是 你知道为什么有酒的城市都比较开心吗？ 因为大家都没有清醒的去思考人生的意义，是吧？ 因为他统计的是微博这样的正向词，没有人在喝酒之后会发负向的微博。 才不是呢。 是吗？ 当然了，跟人的性格有关系。有的人喝酒之后就是莫名嗨，你知道吗？谁都不许走，谁都是好朋友。有的人喝了酒之后是变了另外一个人的。这是跟人的性格和平时的那个情绪状态有关系。如果平时比较压抑的话，你喝了酒之后反而会不开心的。 OK， 那刚刚分享的是中国的各个城市， 是不是老司机？ 老司机， 告诉你喝酒之后的样子。 老司机， 对，中国的各个城市，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山有水有酒喝。 那如果把中国看成一个整体，我们在世界的范围来看呢？昨天我是看到了一条外媒的报道，它这条题目叫做“中国手机之父已经走在了冠军的路上”，而西方却还在争吵。 手机之母呢？手机之父是不是就是付钱的父，对不对？好，手机之父走在世界 的 前列。 你的这个手机之母一下子让我有点懵，我在想说到底发生 了什么。哪来的是吗？你手机之父走在世界前列吗？ 对。 为什么落下了手机之母？ 可能他们就是手牵手肩并肩吧。 好了啦，是手机之父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对，就手机付钱了。那市场研究机构的一项调查显示呢，八成的中国人认为如今出门根本没有必要带钱和信用卡。 真的没有必要？ 我觉得有一个必要， 信用卡可以带吧。 我觉得是带现金有一个就是最大的作用。 什么作用？ 就是让小偷能有职业感。 这个事情好像不需要咱们去做吧，希望世界没有小偷，希望大家都可以门不闭户。你知道我觉得还是会需要带一些，是因为现在手机支付并没有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还是偶尔有情况是需要用到现金的，你知道吧？ 所以你的手机里面是卡了100块钱吗？ 我没有，我以前卡了100块钱，后来100块钱用完了，而且100的拿实在是太费劲了，我手机后面卡了一张信用卡。我觉得多少可以偶尔还是如果你的现金快没了，你还是用这个手机支付，它又不能支付的话，还是用信用卡刷一下，就撑一下那个现金的余额，你知道吗？ 而且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就是说现在除了在国内的城市当中，你其实真的就可以用手机走天下之外呢，在东南亚的很多国家，比如说在泰国、 新加坡、印度尼西亚。 然后还有东京，东京是日本的首都嘛，对不对？ 是的。 然后你都可以使用微信和支付宝来进行支付。然后你知道现在在德国目前已经有多少家商店可以用某宝来进行支付了吗？ 多少家商店？具体到具体的这个数字是吗？ 对，差不多吧，就类似一个区间。 好的，8000。 胆子有点大。两千家。然后如此一来呢，就是中国人在国外的这个手机支付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是在国外，比如说在德国，人们对手机支付的接受程度明显是非常低的，基本上没有人会使用手机支付。那经济咨询公司普华永道的调查是显示，中国和德国的这种差异其实是源于德国虽然有很多的支付的系统，但是参与竞争的企业太多，民众不知道应该下载哪一款软件，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使用这样的支付软件。那根据荷兰 ING IN银行调查的显示呢，对1到10欧元之间的小额支付，88%的欧洲人会选择使用现金。那消费在11到50欧元之间呢，则有一半人会选择支付现金，而另外一半人会选择其他的方式。3/4的欧洲人认为没有现金是行不通的。那在德国有84%的人有这么想。 他现在这样想， 再过五年十年，等咱们中国之父更加打遍全世界的时候，再看看他们的反应，他们会觉得好爽啊，这样，对不对？完全不用现金，而且不用算零钱了呀。 对呀、啊。 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活便利之处吧。 是，嗯，反正我现在觉得就是中国除了就是环卫工人每天在扫一扫之外、嗯、大家都在扫一扫。 是的， 嗯，每天大家都在各种扫， 嗯，都是环卫工人的感觉是吗？你知道我前两天去医院体检的时候还遇到了一个特别特别尴尬的事情、嗯、因为我要去换那个驾驶员证嘛，然后我就去医院体检，因为现在是要求必须去医院体检了，我就去挂号，挂眼科的号，驾驶员体检是在眼科，大家如果提醒大家一下哈，如果是在北京的朋友们，这你要换驾驶员证的话，你是要先到医院体检的，而且提醒大家到医院体检的时候就要带一寸的照片，因为回家拿了一套。 好贴心的小天使啊！ 关键是我去挂号的时候，而且我根本就没有带现金，我觉得怎么着可能手机支付，或者我带了一张信用卡可以刷卡吧，他说必须现金支付。 对，医院是好像很多都必须要现金的、 哦、是的， 所以说现在每一个医院基本上在他大楼的楼梯旁边 会有取款机， 都会有取款机、哦、还有就是换零钱的地方 哦。然后我就开始在排队的人群当中找，说这样好不好，你借我100块钱，然后我手机支付给你，然后我连问了三个都没有带现金可能我是正好排了一个就是年轻人比较多的队伍，我没有排叔叔阿姨的那支队，你知道吗？ 那你如果下一个借到100块的话，你就借5个20对吧，分给他们一下好不好？ 我才不就是大家各求多福吧啊，我看到在直播间里其实有很多朋友慢慢的走进来了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每天早上7点半到9点半都会有两个人，一男一女吧，应该是哈、嗯、 长得还蛮好的 长得还挺好看的，我在这里跟大家聊天，如果大家早上有时间的话呢，然后你可以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和讨论。今天早上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希望你们冒个泡好不好，如果是新朋友的话给我们打个招呼。刚才水水呢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是哪个城市的呢？我们这里有一个中国幸福指数排行榜要跟大家公布一下了啊，看看你在的城市是否幸福呢，告诉我们一下好不好？ 没错，在线教育也就是虚拟教育现在也是形成了一个新的潮流，就是中国的妈妈们总是会抓住时代的前沿、对不对，然后去赶紧的让自己的孩子接受他们认为最好的最顶级的教育。那最近呢有一项调查显示呢，在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这些我们认为教育相对比较先进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就是比如说他们的这个在线教育的比例已经达到了学生当中的70%，而中国目前呢是有37%的孩子接受了这个线上的辅导，那线上辅导其实在美国反而是遭遇到了一个非常冷一点的对待，就是美国人其实并没有非常看好线上的这样的教育。 真的吗？那为什么好像很多比如说像慕课啊这种有很多线上教育或线上分享的课程网站平台不都是在美国那边开始？ 但你有 诞生的吗？ 你发现就是你讲到了比如说 MOOC 它是免费的吗？ 它是免费的， 它是免费的。我今天聊的是付 费 的 在线 教 育， 就是你真的在线上请一个老师过来教你的孩子。 为什么他们会比较冷的去对待这样的一个教育方式呢？ 其实根据分析来看呢，其实这跟一个国家的教育资源的分配情况是有比较大的关系的。那在中国教育资源的分配还是相对于来说不是那么均匀。然后孩子要找到一个特别好的单科的老师比较困难。那受到地理位置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呢，很多在2、3线城市的孩子或者是家长，他们都非常需要通过线上教育这样的方法远程的找到他们认为厉害的老师。而在美国这样的情况可能相对来说要缓和一些，再加上各种各样的原因叠加起来，目前来说中国的线上教育的发展是呈蓬勃之势。那有专家预言会在5年之内中国人的这个学生的比例达到50%会去接受线上的教育。 你会选择线上教育的方式吗？ 我觉得我不太会耶。 为什么？ 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和人面对面的 自我教育 对，就是我妈妈教育 自我学习。 我觉得我的教育是这样的，分成三类，一类叫自我教育，一类叫我妈妈教育，还有一类叫做我妈妈让我自我教育 就没上过学是吧？上学的时候全是自我教育 但是我觉得好像就是在线教育对我来说会有一个好处，就是真的比较节省时间。 嗯， 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选择在线教育进行某些学习或者是提升学习的一种方式。 嗯， 在直播间的朋友，不知道大家会不会选择在线教育这种方式呢？如果你们想对某一方面的技能，比如说英语吧，好不好？想学英语，你在平时工作学习之余，会不会报一个在线的课程？还是说真的会花钱到一个那种实体学校的去学这样一门课程呢？ 这样吧，我们来这样问。一节在线课你觉得多少钱是你的上限，好不好？ 在线课是一对一吗？ 一对一。 什么课程？ 英语。 英语口语辅导。 嗯， 然后是外教还是 口语了吧？口语没有那么应试嘛。 好的好的。 英语听力。嗯， 听力。嗯， 听力行业现在也不考了是不是？英语阅读 阅读吧，还是写作都可以啊。 好好， 就是听力很难在线辅导吧。那在线就是他在说，然后我听懂我就回答，听不懂我就不回答，我可能会不吱声的，你知道吧？ OK OK。 嗯， 阅读好不好？ 好， 写作吧，写作吧。因为写作听起来像一门课。 听说读写排除了前面的听说读， 嗯，就是 写 了， 好不好？ 对， 就是英语的写作。 嗯， 在线教育一节课一小时。 嗯， 是吧？是外教还是中国高级金牌教师？ 中国高级金牌教师 有的时候更有用一些。 嗯， 这是真的。因为外教不会写作你知道吗？他们只会口语。这个哈，我觉得在线课程， 嗯， 在线课程300，对我来说，嗯， 不想理你了。 为什么？ 300块怎么可能找得到很好的老师呢？ 在线啊，他不用过来呀。 不知道， 如果是面。嗯，面授的话，我觉得400。 OK。 嗯，400到500吧。嗯，最多。 你知道 太贵了，真的不行。500太贵了，500不行，我收回。400挺天儿了。 我的价都是这个价吗？ 嗯 嗯，我当英语家教 的。你的英语的确挺好的呀。 嗯， 你现在还在做英语家教吗？ 现在没有在做了。但 你如果现在在做的话，我会生气。我告诉你， 我6年前 你花更多的时间做节目好不好？不要再做英语家教了。 OK， 要提醒大家，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微微一笑啊。 是的， 早上陪伴大家。 Lisa 来了， Lisa 说了，说同意100到300吧。嗯，不对，他后来又修正了一下，说0到300。 请问零的这个数字是送的课吗？ 对呀，买十节送一节嘛，或者是水水帮你上的。 OK。 而且我看到很多朋友在关注咱们哈。嗯，新萌关注了主播，谢谢大家。还有风爱我别走，虽然今天没有说话，但是他其实每天都会来看咱们，而且他分享了主播拖家带口都来了。谢谢大家， 比心 爱你哦。 OK， 这个好奇头条号的这个最后的几分钟，给大家分享一个英语的歌剧。这个英语的歌剧的名字叫做《红楼梦》。 你确定吗？有时候 9月9号 是阆苑仙葩。你给我用英语唱一遍。你给我用英语唱一遍。 There one person， 有一个人，他很帅是吧？一个是美玉无瑕。There the person who is beautiful， 是吧？套路难得太准了， 被你发现了。 嗯，为什么是英语歌曲《红楼梦》呢？ 因为其实实际上现在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多的英文的这样的歌剧会去讲一个中国的故事。 啊， 那这一次呢，这个它原本是在旧金山歌剧院去上演的一部英文的歌剧。 嗯， 那它的制作达到了300万美元这样的一个数字。 哇哦， 所以说是一次豪华的冒险。那赖声川也是这个导演团队当中的一员，他表示，他说这是人类最精致、最奢华、最昂贵的一种游戏了。 嗯 嗯， 但是我觉得没有在看你的穿搭嘛。为什么他会说这是人类最精致、最奢华的一种游戏呢？水水，你是怎么理解的？因为我觉得你好像对这句话肯定有自己的理解。嗯， 因为首先《红楼梦》真的是不仅仅是中国人的文学瑰宝。嗯， 是的， 它在世界文学史上都是绝对占有重要地位的。 嗯， 然后你以一个西方的语言去诠释它，然后用的又是歌剧这样的西方的手法。 嗯， 所以说其实这样的演出，它其实不仅仅是最精致、最奢华、最昂贵的一种游戏，也永远是最容易被批评、最容易被讽刺、最容易引起争议的一种游戏。 嗯， 因为我朋友圈里面有人看了这个剧，然后我看到他的点评不是正面的。 不是吗？ 我看到有一个朋友点评的是觉得有点不伦不类。嗯，但是因为我自己没有看，所以说我也不敢发表就是我特别个人的见解。 从目前他的信息来看，这部剧确实是认认真真的在反映《红楼梦》这样的一个部文学剧作。虽然使用的是歌剧，但是不管是在场景的编排，还是演员的选择，还是在剧本的构思上，都是很完整的体现出导演编剧对于这样一部文学上的就是超级经典的一种表达。 有没有正面的评价，或者是为什么我觉得好像我看到了很多正面的评价？ 有很多正面的评价，有很多正面的评价。 我记得我印象当中看到还有人觉得挺感人的，是不是？ 对， 好像还有中国的观众看英文版的《红楼梦》都看哭了，英文得有多好啊？还是说实在是听不懂呢？我看到了鱼雷贯耳果果啊，果果是不是果果呀？果果说了早上好， 早上好。 我问是不是果果，可能是问是不是我认识的那个果果啊？我认识一个果果，有可能是我的朋友。然后看到了枫桥夜雨，还有蜜的小号都关注了主播，谢谢你们。And 蜜的小号，请你用大号也关注一下。还逼迫人家用大号关注。 OK，而且这部《红楼梦》当中，其实有一段是大家非常感兴趣的，你猜也猜得到。就肯定是。 葬花吗？ 对， 是吧？ 就肯定是女主角，就是怎么样，这个高音女演员怎么样去演绎林黛玉林妹妹的那首《葬花吟》。 高音女演员。 对，她是 soprano 嘛， 是 高音女高音歌唱家。 是的。然后呢，她怎么演绎的？ 然后这部剧当中的这个。 谁，我们来想象一下，一个高音女演员，歌剧女演员会怎么演绎林黛玉《葬花吟》呢？ 你想象一下。我这边有介绍。 我的调有点高，你知道吧？感觉。 是这样的，就是这次扮演林黛玉的是享誉世界的一个华人殿堂级的歌剧演员，叫做武赫。那他呢，这次是说他会有一种，一种问天问地的愤懑感。所以 天 ，dis 地 ，dis 全社会是吗？ 然后，所以《葬花吟》的这个片段呢，会和以往大家心目当中的不太一样。就是他可能体现出更多的有一种爆发感， 是吧？ 有一种爆发感，而不是以前的，比如说低言细语的那种感觉。 明白了，就是，梨花带雨的感觉，然后不再这样了，然后变成就真的是问天问地问自己的那种感觉，是吧？ 对， 花谢花天花满天，这种红绡相断有谁怜，是这样吗？会不会就是？太气愤了呀，黛玉妹妹会不会， 吓死人了， 黛玉妹妹会不会形象被破坏呀？但是好像我觉得在这做这种改编的时候，的确需要一些自己的创新和自己的理解在里面，对不对？要不然的话，女高音歌唱家也很难去演绎这段葬花吟的按照原来的感觉。 对，所以其实我个人是喜欢看到各种各样的改编和突破了。因为其实经典在那里已经像一座灯塔一样指引方向了。我们需要更多的是那种闪着光的小船。 哎呦，我真的很期待看到它是怎么翻译，就是《红楼梦》当中的这些非常经典的片段的。 这个不用他翻译，因为本来《红楼梦》就有非常非常权威的英译版。《红楼梦》的英语的名字叫做 The Story of Stone， 石头记嘛。 那我还真的还挺想知道，比如说《葬花吟》这样的，它是在里面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进行翻译的？ 那明天你再来朗诵好不好？ 还是你来吧。好不好？我们俩的分工不就是这样吗？所有正经的事情都是你做的。 好，那现在我要正经的放一首歌结束这个时段的好奇头条号。一会儿回来翻滚朋友圈，我们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是有关于林黛玉和贾宝玉之间的这种感情，那就是痴心绝对。 哎呦，一会儿见。 好让你能多爱我一点，暗恋的滋味你不懂，这种感觉早有人陪的你永远不会看见。你和他在我面前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你又狠狠逼退 上门来默数我的泪，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着大家的微微一笑。 阿七啊，我是想跟阿七说一声，水水他没有在唱，他只是跟着音乐哼，被你作为假唱的珊珊。水水唱完歌之后，看到阿七说假唱，我觉得很有趣。 阿七啊，阿七，这位直播间的朋友们。这直播间的朋友， 你是想吓死我吗？ 我没有在假唱，我是真唱，只是我话筒关了，你听不见我的声音。 哎，对，你要不唱两句吧？其实你刚才唱的很好听，知心绝对。 啊，真的吗？ 很好听，我说实在的。好，uncle 可以 uncle 了。 为你付出那种真心你永远不了解，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你狠狠地逼退我的防备。然后阿七被吓跑了。阿七不要走，阿七不 要走，阿七点击关注好不好。 OK， 要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之外呢，还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啊。大家可以通过首先在花椒直播上搜索活力982，在北京时间上搜索北京青年广播，然后呢最重要的是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来看到我和珊珊还有我们台所有的节目了，记得要点击关注哦。 是的，丫丫是雅雅说了唱得好听，而且因为你唱了歌之后怕黑偏偏爱商业还关注了我们。 哇，好厉害，那我再唱一首 来吧。就这个时段就是翻滚吧麦克风好不好。算了，来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啊，还有谢谢雅雅关注了我们。 雅雅你好善良。 是的，好爱雅雅哦。一个大事儿，出大事儿了，第12届中国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于近日举行，北京青年广播也就是我们的频率在此次文博会上惊艳亮相。今天下午1点半，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主办，北京青年广播、北京故事广播协办，北京乐库时光文化传媒与宏宇天润文化传媒联合承办的超人气 IP 雅舍有声剧启动仪式及配音演员选拔活动也将在本次文博会隆重举行了。向大家介绍一下雅舍啊，它是累计销量破千万的一个图书，是一部历史幻想青春文学。本剧将在北京青年广播播出，敬请期待。 很期待，很期待。雅舍， 是的。那翻滚朋友圈呢，带给大家的第一条消息是跟单身有关，太残酷了， 不要听。 水水，请问你单身吗？ 我单身。 在直播间的朋友单身的请举个手吧。你有个消息啊，咱们要必须集体给出意见了。 打个一。我们来一场就一的聚会。 很孤单。本来就单身了，打出来还是一，打六好不好？666也行。 一辈子孤单， 这一辈子都这样孤单。这歌真的 so sad， 你知道吗？就是刘若英的歌。 对， 不对？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里面最孤单、最让人绝望的一句话、就是、 这样孤单一辈子。 不是，是喜欢的人不出现，出现的人不喜欢。 哦，我好伤心呐、啊！干嘛这么一大早的提这么伤心的话题呀、 啊？一个 已婚少女是吗？ 你伤心个啥呀？ 哎，喜欢的你不出现， 出现的人不喜欢，这句原句是怎么唱的呀？ 喜欢的人不出现、啊、出现的人不喜欢， 这跟刚才一模一样，对不对？好嘞，是这样啊，为什么要跟大家问单身这个话题呢？因为单身简直就是21世纪最大的难题了。嗯，大龄男女的婚恋问题。嗯，但是在单身汪越来越多的今天呢，日本石川县河北市开始讨论对单身人士收税。那单身税，日本日前报道， 我觉得我的眼珠已经要就是 翻到就是后脑勺了，是吧？ 嗯。 因为是这样的，我们来看一下详细的情况。 这逻辑是什么呢？ 就是日本的一个市的预算主管，嗯，在跟当地的妈妈交流的时候，针对这个结婚后生活水平下降，能否让单身人士来负担税务的提问。这个提问你也是觉得怎么会有这种逻辑，是不是结婚后生活水平下降了、嗯、 但是你在分享下面的信息之前，我能先插播一段我自己的想法吗？ 啊，请您插播。 就刚刚我在我的脑回路里迅速地跑了一圈， 嗯， 我发现其实实际上确实是在社会上单身的人的生活成本是要比就是成对的人的生活成本要高，然后他 要 消耗的社会资源和浪费掉的社会资源也是要比就是成对的人要高的。 嗯，这是你觉得 是吧？所以说这个是不是有一个立论在这个地方？ 不是，他的意思 是 成本更高。 那如果不 是 这样的话，我不会交这个税的。 他不是成本高，他的意思是你们的成本低。是反而婚后生活质量下降了，家庭的成本比较高，所以说他们需要让就是单身人士负担更多的社会税务。 哎，大家同意吗？这样的一个 是单身还是成对儿？哪个这个生活成本更高呢？ 哎呀 ，Lisa 同学，他说他要逃税了。 怎样啊？你理解错了，千万不要再往下说了。Lisa 也是单身，好不好？他只是不想交这个税而已，他并不是有伴侣，对吧 ，Lisa？ 水水干嘛开始默默的羡慕啊？ 所以你是要逃税，不是要避税，是吗？ 对，这事儿好像跟咱们也没什么关系啊，这是在日本的一个市开始讨论的一个问题。的确是政府也给出了一个回应，说正在进行相关的讨论，但还没有进行推进。可是的确是引发了日本单身小青年的大规模的争论，大家都觉得哎呦，单身已经够惨了，居然还要我们交税吗？嗯，需要说明的是啊，单身税实际上并不是指单独设立单身税的这个税目，而是指单身人士因为未婚在交税的时候不能享受一些税收减免的政策，和有配偶的人相比，实际需要缴纳更多的税收。 捡不到就是丢。 其实就是增加了税收嘛。 对啊，嗯。 因为是目前越来越多的日本人选择不婚了啊，日本正成为一个单身的大国。就之前日本的一个社会学家就指出说，日本的单身率居高不下和经济因素是直接挂钩的，反映到个人身上，就是男性收入越少越容易单身，而女性收入越高越容易单身。 真的是这样。 是的，但是目前呢，日本的单身人士并非全是收入不高的人群，一些40岁以上的这个因为离异啊或者是丧偶而单身的人，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单身没钱的人类，他们年长多金。嗯，所以说可能有一些人会对提出这样的需求，是不是应该对这些年长多金的人增税呢？ 当然。 当然是的，只要不属于咱们这个范畴的就是年长多金，对不对？ 就看不惯人家钱多还单身。 嗯，而且还有一些就是同居并育有子女的男女，其实薪资都不低，只是因为未进行婚姻登记就归类到单身了。针对这两类人群，此前日本一直都没有额外的征税，这让有这个育儿和房贷负担的家庭深感不公。 我明白了，就他这个地方判断的标准不是你有没有男朋友女朋友，而是你有没有结婚。 是的，其实是他是更想去对那些伪单身人士，并不是因为年轻的时候你还没有找到伴侣，不是针对这一群人，他可能主要是针对那两类刚才说到的，比如说年长多金的这样一个群体。 那我觉得他可能是要切两刀，第一刀切在年龄上，然后第二刀切在婚姻状况上，婚姻状况上， 对，是的，反正现在是在讨论呢，大家觉得呢？是吧？我觉得单身税还是算了吧，我觉得太过分了。 但是你知道，就是国外其实它，我们听起来很多奇奇怪怪的做法，它其实实际上是 有 它本国的一些要就是那个特殊的情况的。比如说你知道，就是因为我身边很多人做旅游嘛，然后你知道在那个就是好像是欧洲还是在美国的有一个，就是在加拿大有一个很靠近北极的一个小镇，那个小镇是规定每一个人都必须要配枪出行的。 哇， 就是因为在他们小镇很容易碰到北极熊。 那好像的确是应该带把枪。 对，然后所以说如果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会突然觉得说天哪，这个城市是不是充满了暴力，其实不是，是因为他就是有遇到北极熊然后被熊袭击的危险。 对，像沈叔说的一样，任何国家的这个有可能在讨论的政策都是有他们自己当地的一个逻辑的嘛。可是的确日本这个单身税的消息在网上已经传开呢，也吸引了很多中国网友的围观。我看到微博上有很多这个讨论，比如说大家想起了不久之前流传网络的程序员小哥，忍不住提出了质疑。这个程序员小哥是这样提出质疑的：我凭本事单身，你为什么要我交钱？部分凭本事单身的网友注意到了该讨论当中这个已婚人士和单身人士在生活质量上的争执，大家就开始就这个婚姻的生育问题啊、人口问题啊、还有婚姻质量和婚恋状态的关系和你生活质量的关系这些问题开始展开了各种各样的讨论。然后在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数字吧，就是中国的单身人数有多少呢？大着胆子猜。 单身人数大概是在5亿。 哇，太过分了吧，中国一共才多少人呢？你会觉得中国有5亿单身吗？数据显示啊，截止到 队伍壮大一点， 截止到2016年底，我国男性不够，我国男性的人口数是70815万人，也就是7亿左右，7个多亿。女性人口是6亿7000万左右，总人口的性别比例是1.0498，就相当于是如果是女性是100的话， 那非常非常平均呢。 对的，男女人口相差是3359万。 OK， 根据国家民政局的统计数字呢，2015年我国单身的成年人数量超过2亿。 OK， 是的，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不管怎么样呢，跟大家讨论这个单身税的问题哈。有很多人，有一些网友会说，我比起结婚，宁愿上税。可能比较追求单身的状态的这样一些年轻人，或者有这种单身主义的需求的人，不管怎么样，是否单身，是否选择进入婚姻状态，也希望大家可以进行一个自己非常合理的选择。 Lisa here， 不要怕，我和你加起来我们是2亿分之2，所以我们就是1亿分之1了。 哎呦，你是不是在撩本呀？你晕水，怎么在节目里面撩本呢？你打算怎么和 Lisa 加起来呀？ 不行啊。 行。好吧，来吧，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这事儿我真的是，我昨天看到的时候我都要笑炸了。首先呢，它其实跟一个挺严肃的事情，王炸是不是？王炸。 你们那王炸算最小对不对？3个3，4个3。 怎么就？你在打什么呀？炸金花是吗？斗地主王炸最大。 我们那儿斗地主王炸最小。 那什么炸最大？ 4个2。 4个2。 你4个2是吗？手上还有几张牌？没有了是吗？ 一张。 你一张是吗？ 对， 我刚已经出完了。 你赢了好吧，没见过这么赖的。太烦了。这条咨询其实是跟一个挺严肃的事情相关的，它是跟埃尔玛飓风相关的。但是这条资讯其实非常非常的有趣。就是我们都知道埃尔玛飓风是日前已经登陆了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嘛，覆盖了数百万人口的撤离令几天前就已经发出了，但是在风暴来临之前，有一些民众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更加令人这个瞠目结舌的是，他们找到了对抗飓风的终极武器。 啥？ 电风扇。就是在我们直播间也存在的这样有可能会把我的头发吹出小风的这种电风扇。这个我看到的时候我都要惊呆了。你不要以为是在开玩笑哈，这是有10万人以上参加的一个活动。 OK， 是在 Facebook 上发起的一个活动，名为每个人都拿出电风扇把飓风吹走。 Everyone points their fans at the hurricane to blow it away。 目前已经有超过10万人参加了。请示大哥来了。开心 好久不见你哦，秦石大哥。对，我们 是 在讨论这个 Air 马飓风， 还是在期待这个环球小姐的比赛。 是的，但是他已经把那个 日期取消了， 日期取消了，所以说应该是已经举行完了。我印象当中好像是819还是哪一天，或者719之类的， 无所谓了。 对的。 Hurricane 是龙卷风吗？这应该是飓风吧？飓风其实就 是 台 风。是的。居然就是很多人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参与了这个活动。 如果是我的话，我也去参与。 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物理上说我们用电风扇就可以把飓风吹走，这是一种行为艺术。 是吗？ 绝对是一种行为艺术。这个会让我想起我之前听到过的一个，就是一个天文学家，他说现在好像地球是离那个轨道好像偏了一点点还是怎么样，他就号召大家在某一个半球的人在哪一刻的哪一秒集体就是跺脚，然后跳起来使劲跺，然后呢大家一起就是这样跳起来跺，以后就把地球就趟回去一点。 趟回去这个动词听起来真的是特别的形象。你知道对我来说，如果是你刚才说这个天文学家这样的提议哈， 不是天文学家的提议，就是一个社会组织的一个小提议。 好的， 他们知道有一个天文学家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如果是经过了科学的认证、科学的论证，觉得我们共同携起手来这样做，真的有可能把地球往更好的方向去引导，往更正确的轨道上去引导的话，我愿意参加这样的活动。 没有这样的论证。 对呀、但这个论证很难论证啊，对不对？而且有的时候就是 no 作 no die 了。虽然你说刚才那个电风扇的活动，按照蝴蝶效应，你可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或许很多人拿起电风扇吹，真的会产生一些改变，他们可能把飓风吹走了，但是可能吹到了别的地方啊，对不对？ 你这个脑洞开的确实有点大。 就在我的想象当中，你看这边不是有风嘛，对吧？这边有个小虎飓风，小虎飓风卷啊卷卷卷，那股大风吹不进来，它就拐弯了，就吹到旁边了，是不是？我觉得好像自然的力量是目前我们人类不太能去对抗的一种力量， 不太能抵挡。 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这条信息的是，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有趣。这个活动一经发起之后呢，的确有很多人开始在家里，有可能是一个人在家里对着窗外拿着电风扇开始吹，有的人是成群结队，比如说5-6个人一起出去，共同拿着电风扇向同一个方向吹，然后发到自己的社交网络上去进行分享。最有趣的是，参加活动的志愿者也可以选择用嘴吹。对，但是主办方表示不对因此造成的任何肺部损伤负责。 OK， 我明白了。 我是看到这儿的时候发出了笑声，也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如果是这个有这样的活动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并且要对那些用嘴吹的朋友发去我们亲切的慰问。 对，而且这个 Hurricane 好像还是在预警当中，并没有完全 的 结束。我们也是就 是 向我们在美国的观众朋友们，或者是我们为美国人祈福吧，对不对？就是这个 Hurricane 希望它不要造成太大的伤害，飓风不会真的影响他们的生活，好不好？ 好，这样吧，水水，接下来呢咱们进行一个关于心理的讨论。 好， 首先我需要对你说一句话，一段话是我对你观察这么久之后对你的一个评价。我昨天晚上很认真地准备了这样一段话，我想让你听一听我对你的评价准不准确。 好， 你干嘛把电乐关掉啊？ 认真听啊。 好的。就这么认真吗？来吧，云水同学，在我的想法当中，我觉得你是一个祈求受到他人喜爱却对自己吹毛求疵的人。虽然人格有些缺陷，大体而言你都有办法弥补。你拥有可观的未开发潜能，尚未就你的长处发挥，看似严格自律的话，我编不下去了，因为这是一段就是针对大家都会觉得很像自己的一段言论。可是看似严格自律这句话在你身上我不觉得很贴切。 有啊，我看似还挺严格自律的呀。 好的，其实这就是我都给你写的了。 好， 看似严格自律的外在掩盖着不安与忧郁的内心，许多时候你严重地质疑自己是否做了对的事情或者是正确的决定，你喜欢一定程度的变动，并在受限时感到不满，你为自己是独立思想者自豪，并且不会接受没有充分证据的言论，但你认为对他人过度的坦率是不明智的， 有的时候你外向亲和充满社会性，有的时候你却内向谨慎而沉默，你的抱负是不切实际的。 嗯， 读到上面这段话，你有没有对号入座，觉得很像自己呢？ 我觉得有两点不像自己。 哪两点不像自己？嗯， 第一点就是看似严格自律了，我看起来就不是那种特别严格自律的人。 嗯， 然后第二个是我并不认为对于他人的坦率是不明智的行为。 这么认真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对，因为我刚刚一直在对号入座嘛，其他的真的都挺准的。 对，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其他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看到了一篇文章叫做心理之书和自己玩的心理游戏。 嗯， 心理测验是让我们更加认识自我呢，还是不如对号入座的一个迷思，也想跟大家进行讨论一下。因为我还是挺爱做心理测试的，你知道吗？我经常做完心理测试之后就觉得，哎呦，这写的就是我。可是这篇文章刚开始就把这么一段话列出来了啊，我看了之后也会觉得，哎，好像有些挺像我的。就读完之后，这段话之后，很多人都会对号入座。 对， 但是他接下来就发出了灵魂的拷问：你是不是读完就觉得这是你自己？ 其实是这样，我觉得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技巧，就是大家在做心理测验的时候，不妨把你自己选出来的那一项之外的选项都看一遍。 嗯， 然后你就会发现，如果这个心理测试它其他的每一项你都发现很像自己，那这个心理测试就没什么意义。 嗯， 但如果你发现说，哎，我选的是 C、A 和 B 还有 D 这三项都没有什么跟自己有关的，那就说明肯定这心理测验还是会有一些就是心理动机的那个设计，或者是心理描写、心理测试的在里边。 嗯，是的。这样吧，咱们先进行一个心理测试，再分析心理测试到底是否准确。好， OK， 那 直播 间的朋友跟我们一起来。 嗯，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哈，我给大家看一下这张图片。这个图片先把这些图表抄到一张纸上，是不是有点困难了？这样好了，叔叔，你自己那什么吧，你自己用那个手指头画吧，把这些图表呢先抄到一张纸上，在图表的六个部分分别画一幅画。 嗯， 其中五个部分已经包括了一些线条还有形状。 嗯， 在第二个格的空白空间里画上任何你想画的东西。 嗯 嗯，好像有点复杂，这个心理测试。 有一点复杂。嗯， 对吧？那我们还是先分析一下这个心理的过程吧。可是这个心理测试呢，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测试。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搜索一下，去进行一些自我的这样的探讨。这个心理测试是一个心理学家叫做艾瑞格沃特戈，是1943年设计的，目的呢是揭示人格的特点。对的。嗯，到后来如果有机会的话，今天还有时间的话，我给你揭示一下，你画一个方形是表现出了什么样的性格， 或者是一个往左边斜的斜线，然后拉、 嗯、 拉出它的对角线来。 在这个时段呢，非常想跟大家去讨论一下，就是心理测试对我们来说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其实有的时候有两个概念，一个叫做巴纳姆效应，一个叫做谄媚效应。 嗯，巴纳姆效应和谄媚效应。 是的，这两个效应是在心理学上的一个概念。它是1948年的时候，西方心理学家弗拉对于他的学生进行了一场人格心理测验。 嗯， 发现测验的结果是每个学生的结果都是相同的。嗯，这是巴纳姆效应的一个测试的得出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这两个效应的意思就是使测试者呢会不自觉地被主观验证的作用所影响，一时间搜集所有让自己符合描述的证据。嗯，这也是许多人对于星座啊血型的分类深信不疑的一个原因。那到底血型还有体液、星座和基因哪个因素更加关键呢？1921年的时候，弗洛伊德的一个门生荣格发表了心理类型，他主张从知觉，你知道这本书是吗？ 哦，我知道。 嗯，他主张从这个知觉、直觉和思考等识别心理功能，并结合内向和外向性格辨别人格特性，形成了人格分析理论的核心维度。 嗯，荣格就是通过这样的理论背叛了弗洛伊德。就是他的老师，其实弗洛伊德的一个理论非常非常的明显，他就是认为一个人的童年决定了这个人的一生。就是你看一个人有什么样的童年，你就看到他的整个的一生。 嗯， 然后他关于梦的很多的解析，他就是一直在强调人的潜意识对于整个人的就是在生活在他整个人生当中的一个很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他非常喜欢解梦。 是的， 他的那个解梦不是周庄，就是不是那种 周公解梦的风格，是吧？ 周公解梦的风格。嗯， 然后你知道那个荣格是把人格进行分类的吗？ 其实他不是第一个把人格类型进行分类的，在他的最后的得出的结论是，他的老师弗洛伊德是一个热情奔放、喜欢社交，但是自己孤僻内敛、喜欢独处的一个人。他根据自己的研究把人格进行了分类。可是在他之前，其实古希腊、古罗马人就提出了四种体液人格类型，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人格类型是按照四种体液来分的。他说这个人类啊，包含四种基本的体液：黑胆汁、黄胆汁、粘液质和血液。然后根据这种体液，把人类分成了四种人格的类型。 对， 你真的知道这件事情是吗？我觉得这件事情好有趣啊！为什么人会根据体液来分呢？ 因为他们的一个立论的基础就是觉得有不同的体液，你整个的生理上会有不同的反应 啊、 然后你生理上的反应其实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的性格和心理的一个反应。 就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时候呢，心理测试变成了就变得越来越普遍了。然后荣格是把大家分成了一个什么样的类型呢？伴随着融合的这些把人类分类型的一个理论的基础，慢慢的开始很多心理学家把人分成了大五人格。就是许多心理学家一致认为有五种基本的人格要素：外向型、宜人型、责任心、神经质和开放性。他们是按照这五个维度去分的人格。所以说我们的自我是具有多面性的，比如说个体自我、社会自我、意识自我、身体自我。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就有了虚拟自我。 对， 这些自我都是我们的一个维度。现在的心理学家呢孜孜不倦地去修正心理测验，克服偏见，就是希望心理测验能够超越人们日常的娱乐消遣。通过心理测验的关联研究，更加帮助人们实现对于自我的一个探索。所以说心理测试很多时候可能只是一种自我验证，但是心理测试的意义主要在于哪些方面呢？在于心理学家的看来呢，心理测试的主要意义在于，比如说你可以描述认知，帮助我们去描述认知，帮助我们去预测未来，帮助我们去甄别选拔，帮助我们去看到生活当中更多的启示意义。比如说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心理测试，一手画圆，一手画方，有多少人可以完成？ 对，好像据说这个通过训练是可以完成的。 是的，如果这个测试其实是一个注意力分配测验。 对， 可能并不是， 弹钢琴的人好像特别容易完成这个实验，因为他们的那个和弦和旋律两个不一样嘛。 对的， 就左手右手特别分离。而打击乐的人也特别容易完成。 对，你是如果是根据这个自己的训练之后是有可能完成的，比如像弹钢琴的或者打击乐的，他们都是长期经受过这种肢体的训练的， 对， 然后可以完成这种事情。可是为什么跟大家提到这个测试呢？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测试一手画圆和一手画方对于大多数来说都只具有娱乐的意义。 对， 我们通常情况下就是你可不可以一手画圆一手画方呢，然后就结束了。可是这实际上是一个注意力分配测验，所以说这个实验对于我们的个体和生活有很多的启示意义。就是说多个任务会干预我们的大脑的注意力分配，一心多用往往会导致事倍功半。所以说也希望通过这样的小小的心理测试，大家可以去思考这些心理测试到底会带给我们什么。而通过这些心理测试除了娱乐的意义之外，也可以帮助我们去认知自我和改善自我。 你知道吗，你就是还提到了这件事情以后，我昨天看了一本书叫做深度工作，就是如何运用你的每一分钟都进行深度工作。那个作者是一个麻省理工大学的很厉害的老师。然后他提出的论点非常简单，第一，他提出专注力乘以时间就是你做一件事情的效率。然后所以说他就提出你一定要专注。然后他最就是有名的几个论调，就第一，远离社交媒体，让自己成为一个不要那么容易被找到的人。然后第二个就是一定不要一定不要去接很多事情，永远都要拒绝。因为你的注意力必须要分配在你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上，并且专注的去做。荣格在写心理类型这本书之前，他把自己关在一个小屋子里面关了一两年，都不怎么和人打交道，就是自己深度的工作。然后比尔盖茨每年都会有好几周的时间，就是一定要自己待在一个地方，不和任何人接触，没有电脑，没有手机。 大家会有这种完全把自己跟外界隔绝的情况吗？亲爱的朋友们，在直播间的朋友，上一次你连续两个小时没有看手机是什么时候呢？大家 睡觉的时候，昨天晚上。 你真棒，除了睡着的时候，当你清醒的时候，连续两个手机连续两个小时完全没有看手机，只是在认真的工作。我觉得可能就离我很远了。这有的时候就会很忍不住看一眼手机嘛，当它显示有一条微信的时候，你就想打开看一看嘛。 好了，你和手机不说再见，我们下一个时段请到的是袁一，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秋日穿搭。我们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的时候看到他的袜子的时候，我都惊呆了，你知道吗？ 我还没有看，能把脚抬起来让我看一下吗？ 他的秋日穿搭， 好看，细节很重要， 是的，很好看，但是有必要这么拼吗？ 好，要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 九十八点二， 太拼了 ，AM 九二七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分别是在花椒直播上搜索活力九八二，在北京时间上搜索北京青年广播，然后最重要的是要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要点击我们的直播键，以及记得要关注，好不好？ 是的，如果大家想看视频，想看看主持人余英水每天穿的到底有多拼的话呢，请看视频直播，而且并记得点击关注。如果你想来现场看看余英水到底穿的有多拼的话呢，可以参加我们的主持人大赛，好不好？北京青年广播联合励志 FM 燃烧吧九八二主持人选拔大赛开始了，请立即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九八二和官方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更多的参赛详情还可以登录励志 FM APP， 点击北京 FM 频道进行查询，来看看余英水穿的到底有多拼吧。 哎，等一下， 多拼呢？我想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因为我是旁观者，我清楚的看到你们俩对话的过程。嗯，珊珊说话的时候，水水流露出老父亲般的慈祥。真的，天哪，为什么？就是他生怕 你终于是解读出了我的心里，每天我都看着我的女儿在成长。 是他生怕你说错一句话，不是，是老父亲般的慈祥。但是你流利的说完一整段话以后，他非常的欣慰，感觉我培养的很好。 谢谢爸，好不好？谢谢你从小就教导我。 来，给你一块钱了，给你一块钱， 去买糖吃 是吧？ 那今天我们是很开心的请到了我的老同学，我原因是大学的本科的同班同学，然后同样呢，原因已经是广播界的老司机了，对不对？ 是的， 我还是少女，谢谢，我刚刚入台，好吗？ 入台三个月是吗？ 对对对对对， 原因你是主持人，快把自己的镜头自己调一下。 哦，对，是镜头没有调好吗？ 对， 还好，稍微有点高，是不是？ 我来，我来， 哎，你们就这样走开了吗？如果大家看视频直播的话，发现我们是一个可视化的直播间哈。这个直播间有很多摄像头，所以说如果你看视频直播的话，可以看到每一个主持人、每一个嘉宾的样子了。 OK， 那我们今天聊到的是秋日穿搭的一种建议或者是指南，对不对？ 因为是这样子的，为什么想到这个话题呢？我特别熟悉就是早班主持人的状态，因为我做了5年的早班的节目。但是呢，因为我 才入台吗？ 上大学的时候嘛，在校园广播站。 哎，对，校园广播，对对对，因为我们那个时候 校园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只有广播，所以我们真的很邋遢，每天出现的时候，然后又是早上7点，所以我心想说，你们两位就算有视频直播，应该也没有太多的时间来收拾自己，所以我本来想的是， 完全没有， 我手上有两块很糟糕的案例，然后可以给你们翻盘，然后给你们完全大改造。 你就不应该昨天提醒我，我们两个是那种就别人不说吧，也就无所谓，邋遢了也就邋遢了，但别人一说怎么样，这股劲儿都要崩上来的。 真的，你们俩今天很拼，就我没什么可跟你们说的，你们穿的很好 ，OK， 完全没有问题。 关键是妍妍今天其实穿的虽然很漂亮，但是妍妍穿的是一个比较日常风格的这种穿搭。 对呀、 啊， 我也很日常、啊。 你们每天跟我穿 秀场，你是秀场，这样水水，请你到表演区。 对，我觉得水水有必要去表演区秀一下。然后咱们也让听友加入到咱们的互动当中，聊一聊就是换季嘛。其实不仅是从服装上面。可能有些人从饮食上啊、生活习惯啊、包括女生的妆容上都有一些变化，所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当什么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知道啊，原来秋天已经来了 是吗？ 你知道你这个话题特别触动我，因为我真的非常喜欢北京的秋天，就北京的四季当中，我觉得秋天是最好的。 当你发现你变开心了，你知道北京的秋天来了， 没错，没错， 真的吗？ 真的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北京的节奏是这样的，就是到8月初的时候会来一波特别热的天儿。超级热， 对， 然后到8月中旬的时候，慢慢就会开始下一些秋雨，然后紧接着我经常在节目里说呀，我觉得北京就是最典型的一场秋雨一场寒， 对， 一场雨下了就降几度， 稍微的冷几天， 对，然后北京的9月初到9月中旬这段时间就是一个过渡， 对， 然后到9月中旬的时候就是北京最好的季节， 对， 穿什么都不热也都不冷， 可以乱穿衣，然后其实到了11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要往冬天走了， 对， 乱穿衣会很容易被冻着，哎， 不，乱穿衣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混搭了，你可以把那种 蓬蓬裙搭一个皮夹克， 蓬蓬可以那样就很 rock 小公主，对不对？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把一些埋藏在衣柜里面有一年之久的一些衣服先翻出来一些，不是太厚的，当成外搭来穿，然后依然里面可以穿一些轻薄的，因为到了中午下午的时候依然还是很热的， 所以说水水的想法是，当秋雨来临的时候，你会觉得秋天真的来了，是吧？ 对， 我看到肖康冒泡了，肖康说， 元音声音好听。 哇哦， 谢谢 元音，今天早上花了好多钱呢。 我今天早上去那个菜市场拉了一帮人说你们一定要去看花椒直播，找那个活力酒吧来夸我。 不是，这不是元音拉的托，肖康是我的同学。然后 那你说你是怎么把钱给到肖康手上的？ 通过珊珊。 是顺便拉一个一帮的托是吗？其实真的很想问一下直播间的朋友哈，你们觉得什么时刻觉得哎今年的秋天又来了？在我看来是就真的是秋意。虽然这个答案真的是蹦到很多人脑海当中的第一个答案，而且我意识到的非常早。我就有一天在一个小胡同里面停车，你知道吗？就很难停，就是很窄。 他开的是汽车呀，厉害 厉害。 没有开玩笑， 我很难停。然后把那个自行车灯啊停下来的时候碰到了一片秋叶。没有了，是真的 是落到你的肩上吗？ 是停车。因为是那是一个小胡同，周边有很多很多的树，我需要把那个车停得很靠那个马路牙子，你知道吗？要不然 就是靠边停车。 对，靠边停的时候，所以我开车门的时候需要很艰难的，那个缝很小，我就把脚迈到那个马路牙子上边，然后等我刚刚踏上去，就会发现哎那有一个那个一棵树的那个坑，就是那个你知道一般路上会铺瓷砖嘛，但是树那块会有一块泥用来种树的那个坑，然后发现那里落的全都是发黄的叶子，我就会觉得哦好像秋天来了。 秋天来了， 真的是。 我还捡起了一片叶子想拍张照，没有拍出那种美感我就放弃了，我想秋天可能还没有到吧。可能还没有到得很彻底。 你知道我之前在广州生活了一年嘛，然后广州是一个四季常青的城市。 对，就像 它什么季节都是绿的。 对， 然后我从去年八月份回到北京的时候正好是在秋天回到北京，然后我回到北京就发现树叶慢慢慢慢开始落下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生活当中一定要生活在一个四季分明的城市。因为冬天树叶没有，就是树没有叶子，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件非常有时间交替感的事情。 可是你知道就是在北京进入到真正的冬天的时候，当你看到所有的树叶都掉光的时候，你就觉得就有点凄惨。 但是只有这种萧瑟你才会期盼来年春天的时候它冒新芽。 对对对，所以我身边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就很不喜欢北京的冬天的那个时间，就让它赶紧过去，因为这样我们可以看到春天的一些气息。然后对我自己来说，我什么时候了解到秋天已经到了，是我妈妈从小跟我讲说立秋之后就不可以下水游泳了。所以我到现在都还会觉得说啊立秋了我就不能再戏水了。 所以说现在如果 下水游泳呢等于戏水是吧？ 差不多。 丹丹说立秋就不能下水游泳了， 所以洗澡也不行。 立秋了就不能戏水了。是会不会误解了妈妈的意思？ 没有，其实就是不能 全身那个沾水。 对对，因为我们那边游泳池都很多都是露天的，可能北京像露天游泳池比较少吧。因为现在可能有也是环境更加。 你去哪儿游泳啊？ 我在北京基本不游泳，就只有带我们家孩子游泳的时候才会游泳。但是在南方有很多露天的泳池。 对， 所以他会觉得说，老人会觉得说过了立秋以后就不太适合，你整个人都暴露在空气当中，然后还沉浸在水里面就不可以了。 而且你知道吗，我觉得北京的夏天其实不是一个理想的夏天。因为我觉得就是北京的夏天太干，然后整个城市我觉得它会比较偏那种就是冷一点会更舒服。然后北京的夏天就会让你觉得没有南方的夏，我觉得原因肯定有这种感觉，就是南方的夏天是那种一到夏天小孩子就超开心。然后 原因是哪人啊？ 我是江苏人。我们的夏天很难受。 很难受吗？ 江苏不算很难了。 对，不算很难， 难到贵州才可以是吗？ 贵州也没有很难啊。 贵州很难吧？ 很西南。 对呀、 因为江苏的夏天是这样，它湿度很高，所以呢它的夏天是那种就是让你一出门就要出汗的那种状态。就整个夏天都是北京的桑拿天。所以小孩不会很开心。 所以说江苏的姑娘像这种桑拿天的环境里长大的姑娘皮肤会很好对吧？然后 太湿润。对，太湿润了。 所以说贵州的夏天和江苏夏天听起来完全不一样吗？ 贵阳的夏天现在在全国都很有名了， 爽爽的贵阳。 对呀、因为贵阳的夏天就是20多度。最高的时候就30度。然后很少下雨了。就贵州是属于那种秋天冬天一直在下雨，然后到了夏天就没什么雨了。所以说你就可以去露天的游泳池，然后你可以去比如说去一个奶茶店，然后你可以和朋友约着干什么都很好。 从这个就可以看出来江苏和贵州还是都属于南方的，因为小时候我长大的地方没有什么露天的游泳池，你知道吗？就山东的夏天和北京的夏天一模一样。 山东的夏天不是应该都在海里面游泳吗？你不是在日照那边是吗？ 不是，我在枣庄。它不临海。就完全没有露天的游泳池。 但是好像据说海边的很多人都不会游泳啊。 啊， 很多海边城市的人不会游泳，原因是因为海太近了。 嗯哼，他不屑于去学这个东西， 就是有点来不及。 对，这是秋天的感觉。那请问，除了刚才说到这几点当中，两位主持人， 哎， 还有什么觉得让你觉得秋天来了呢？ 我觉得让大家来聊一聊，因为每个人眼中的秋天都不一样，可能也会，咱们聊到一些家乡的东西，他们也会想到自己的家乡。 对的。 肖康说关直播省流量，继续去听收音机了。我估计应该是听到了袁一的声音，然后打开直播看一看袁一， 就不太符合。算了，我还是关上吧。 没有没有没有，他只是可能太心疼流量了。 肖康，你可是我的队长啊，小康，你得带队队啊！ 你们就是每天在节目里面喊话自己的同学是吗？ 是 呀、 啊， 是山上有很多同学， 上的学多， 后援队。 但是我觉得像秋天这个故事哈，我觉得大家好像到了办公室，你们等有了这个 WiFi， 有了流量，再打开我们的直播看一下，告诉我们，你觉得哪一个时刻秋天来了？秋天对你们俩来说意味着什么样的一个季节呢？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意象呢？好，是要写作文了。 你知道，有一就是大概上个星期的时候，我会有一个朋友聊到一个话题，就是，我有在节目里说过嘛，就是整个我们就是人类的活动，其实实际上是有一个节点的。就比如说，其实实际上六月是一个分别和改变的季节， 又是毕业季吗？ 又是毕业季，是跳槽季，然后是各种各样的，就是你要寻求改变的话，比如年终奖也发完了，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你要改变。然后九月份秋天永远是一个人生的开始的感觉一样，就你永远在要重新开始的时候，你会选择在秋天。 可是九月份秋天不是应该丰收吗？所以就是一个重新开始的状态吗？ 他有一个自己的理论。 农民伯伯是在丰收了，好了，我知道了。 就这么容易被 KO 了是吗？一下就被 diss 了。 袁也有自己的理论啊，所以我今天就是整个打扮的风格也比较偏就是农活的感觉。 所以农活，农民伯伯，你快去表演区给我们展示一下你今天的穿搭。 真的要去吗？ 堪称典范， 真的 吗？ 堪称男生的典范。 套上斑马纹的袜子了，你 而且就是水水今天这套装扮是那种舒服，然后又不失范儿的那种。 是的。 我要怎么样呢？ 你要把你的嘴先对准话筒，这样我们可以听到你说话。你可以把它拔下来，对。 听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听 清楚，对。水水今天穿了一件，就是那种 在 台上唱歌， 这个画面很像酒吧卖唱的，你知道吗？哎，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就是这个现在在表演区水水的这个画面下面那个本来应该写主持人名字的那个字条上面被打上了水水走秀四个字，是不是这是你安排的吗？还是导播老师安排的？ 我的导播老师 提醒版的 编剧， 你好歹走下秀吧。在这之前呢，先介绍一下水水今天穿那个装扮了。 好， 袁一，你从专业的角度看他今天的装扮怎么样？ 就是他首先颜色就只有灰色和黑色，很简单，然后呢就会让人觉得是符合秋天那种暖色系的。然后上身他选了一件用女生的话叫百褶，其实就是某个品牌的风格。 对 全都是褶。然后呢这个衣服的亮点就在于多瘦和多胖都能穿得进去，真的很不挑身材。但是确实当你的身材像水月这样标准的时候，会穿出最棒的效果。然后接下来下身穿了一个九分的黑裤，黑裤子这个质感很好，就是那种西装休闲裤。 对的。 然后露出来的那一截呢，很用心的选了一款藏蓝白条的袜子。 你可以把你的那个裤腿稍微往上拎一下。 我觉得裤腿可以卷一个边，裤腿可以卷一个边。 咱们这个你出话了。我们的画面一直在跟着你的那个身体，跟着袁一的描述，然后再移动。 然后鞋子就选了一个最安全的小白鞋，很百搭。 对。 亮点可能还是在于头上的那顶礼帽。 礼貌，因为其实是因为头发真的不行。 快给一个特写，快！刚才没跟上镜头，再重新来一下。其实是因为什么？ 其实是因为头发不行。 没洗头是吗？ 他应该蓄发。 你觉得你今天的装扮重点在哪？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我今天的重点是在衣服，因为其实我是比较喜欢这样的感觉的衣服的，然后我觉得秋天其实最重要的是舒适嘛，就夏天有的时候，因为为什么大家会紧张夏天，就是因为夏天可能就是你要把整个线条啊或者是什么感觉出来的时候，但秋天就真的是大龙大垮的衣服， 因为已经贴过秋膘，然后即将要入冬，所以你需要脂肪来帮你保暖。即使有人说，哎，你最近有点发胖 了，这个借口真的很好。 你说没关系，因为要入冬了。 对， 但是我觉得褶皱这个衣服，刚才那个袁一用的是褶皱这个词，其实啊，你用的是 百褶，对， 实际上它是一个挺潮的那种褶皱的概念，对不对？ 对， 那种好像咱们小时候也穿过那种褶皱的衣服，然后包括今天。 听水水整个的穿搭， 皱纹纸，我知道了，皱纹纸， 对，皱 纹 纸 的感觉。来吧，水水， 来，我帮你配乐怎么样？来，预备，三二一，走，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雨水，你帅点！雨水，你疯了吗？ 镜头要破了， 帅点啊！我给你放那个基准版的电源，然后这样你可以听到，好不好？嗯、哦。稍等哈，给你弄一个欢快版的音乐。快回来！ 蹂躏完我了，对不对？ 我觉得这一段如果大家没有看到视频直播，实在是太可惜。 真的。 如果你没有你错过的话，一定要去花椒直播平台来重温一下，看一下回放。 是的， 没错。 在我们的九八二魔力工厂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上也可以看到回放。来吧，水水，欢迎你回归了。 那下面我们要请珊珊一步表演去。 对，珊珊今天真的非常的职业，就是那种金领儿，你知道吧？ 不是，咱们这个节目到底进行了什么？就是进行了什么样的改版？你们知道，就是水水是一个特别特别书生气的人，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你知道吗？ 也就是说，刚刚水水那段表现是让你瞠目结舌的，是吗？ 就是水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在表演区说：“我今天穿的是一个褶皱的衬衣，我的重点在于这个褶皱。”可能我对礼貌没有那么在意，有的时候我都要觉得这是什么话。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珊珊同学一步表演区。 呱唧呱唧， 穿的很正常啊，其实。 来， 珊珊，我是见过你平时直播的样子的。 哎，坐在这儿完全看不到自己，感觉好神奇啊！ 是没有安全感， 对的，会有点完全没有安全感。但是你知道，刚才大家是完全那个镜头是可以随着你的身体上下移动的。嗯，首先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脸，很美，对不对？什么人呢？ 就感觉不需要咱俩 Q 他。那珊珊，现在开始你自我介绍，自己怎么穿的这套衣服？ 我今天穿的其实特别特别的正常， 但是你这件衬衣是亮点。 这件衬衣是好看的，对不对？我穿的是一个格纹衬衣，其实它有一点点小透，但是其实看不到透了。 但是 它的整个面料是那种有点硬挺的面料。 我最喜欢的是那个领子， 对，它是一个格纹，然后领子是有点类似包礼物的那种蕾丝边。 所以把自己打上一个花蝶蝴蝶结，要送给谁？ 蝴蝶结，送给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一起来。然后下面其实我会 疯了。 对这个衬衣的话，我觉得他如果想穿一个牛仔裤什么也是好看的， 对， 因为他这个边儿其实是好看的，只不过我今天选择塞进去穿了嘛。 那拿出来给我们看一下。 咱们最后再拿出来好不好？最后再展示一下这个衬衣的边儿，就是当着镜头，就是开始整理衣服，是不是不大好？然后我平时会喜欢穿比较宽松的裤子，一个是会比较活动很方便，你就可以就是 劈叉，对， 蹲也可以，你知道吗？ 在练深蹲， 还是哎，咱们女生 不深蹲无翘臀是吗？ 可以踢蹲，你知道吗？运动起来很方便。 珊珊已经。 快我跟你讲，作为一个主持人，站在完全看不到自己的时候，你会有那个就是恐慌感， 所以你必须要给自己加戏，所以才能。 宽松的裤子有两个好处，就除了刚才说的很方便之外呢，就是它会显瘦。在我看来， 并没有啊， 并没有吗？在我看来，好像反而是瘦的裤子很容易，有时候你不注意的时候，会有一些褶皱啊，或者会表现出你的腿型不完美的地方啊。 对， 反而是宽松的裤子会显得更好一些。 其实今年阔腿裤确实是流行的，然后也确实是很藏肉。但是我会个人建议，就是像这种棉布的材质，像咱们这种长时间要坐着的人，不太适合选择 是 这样的材质，因为你只要坐一会儿，它立刻就褶到。就让人觉得你今天 那这样好不好？就是我先喷点水，然后我就像风一样的女子再转一会儿，可能他就回来了。 你可以让水水给你喷一点。 然后我今天鞋没有穿搭了，我鞋最后还是做了一个非常方便的选择，就是穿拖鞋嘛。就广播节目主持人就很喜欢一脚蹬， 就只要上 知道吗？ 就只要上身就可以了。 然后你知道水水平时也是穿拖鞋上班的 哦，夹脚拖吗？ 什么时候啊？我怎么 夹脚拖呀？巨夹脚拖，就是那种白色的夹脚拖，去海滩带的那种。 所以以后我们直播间的那个安检工作需要检测一下主持人的鞋子有没有问题。 然后我今天的穿搭主题报告两位，我的今天穿搭主题就是一种复古的甜美。 很好。 我觉得你这 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 你这五个字的我听懂了，但复古和甜美在哪儿呢？嗯， 甜美 在于这个 小 领、小 蕾丝啊、嗯，其实这种小高领就有一点点复古的感觉，嗯、因为它不是V领，也不是深V，对吧、嗯？然后其实这种这个颜色，我裤子的颜色也是有点复古的感觉的，对不对？嗯、我是不是解释的很好？是不是很方便？非常方便的复古的甜美，这一段能不能就是永远从视频回播当中去掉？ 我觉得袁一的压力好大，对不对？到表演区， 我觉得我不要去表演区了，因为没什么可说的。哎，我们可以把电乐推上， 嗯、 然后让大家听起来可能。 所以刚才那一段就是完全电乐都没有，是尬聊， 没有很满。刚刚那一段不需要电乐，就非常棒的。对，嗯。 原一， 哎，在，哎，我又发现一个小细节，嗯，珊珊今天的那个头绳跟裤子都是同色的。 哦，是吗？哎，真的， 好巧，是不是？ 这是巧的，哎，我不是故意的，因为这是四包，啊、就是它有棕色的，有灰色的，有 黑色的。好，你给我解释这个绳子太普通不过 细了，随手拿了一个，这可能就是命运的巧合的安排吧。嗯，复古的甜美当中有一些命运的安排。 你的复古的甜美是深刻在你的 DNA 血液当中的。 嗯，是的， 对，对，所以随手拿起。跟这个头绳就是跟裤子搭的、嗯、 我是复古的甜美、嗯、你呢？ 我是 就是纯帅是吗？纯帅。 我是褶皱着的青春。 哎呦，褶皱里的青春，我都替袁一感受到压力了。 天 哪，给他点时间好好的想一下。 对，我觉得要给袁一一点时间，让他好好的想一想。 对，等明年再说吧，明年秋天。 袁一说：“我对你是百分百的制作人，这样啊，你们两个早间节目主持人这么邋遢，明天早上咱们聊秋季穿搭，我好好教一教你们俩。俩” 我们其实聊过这个话题， 复古的甜美，褶皱的青春。 我觉得袁一还是挺后悔昨天告诉我们说要聊这个话题，因为 对 临时来一个， 对 吧？ 对对，但不，我觉得很好，就是你们两个真的有用心在搭自己的衣服，就是很少会有人就是早上时间这么紧张和匆忙，还能够把自己打扮这么得体，以及有设计在里面。 我今天早上提早了10分钟起床， 真的好早啊！ 来看衣服是吗？ 然后就想着说这个衣服要怎么搭配。嗯哼， 但是我说实话了，因为我跟水水大学4年嘛，而且我们又是一个小课组，其实见面的机会很多。 好，不要再说了。 他平时就是一个就是很讲究的男生。就是平时就对自己是有设计和规划的、嗯、不管是人生的规划还是每天的日常的穿搭，对， 他人生有规划吗？ 就是我把你规划在我的人生里，你应该感到很荣幸， 又露出了老父亲般的慈祥的目光。嗯， 所以说呢，我觉得关于秋天呢，最终我要给出一个我自己的想法哈，就是其实还是穿的舒服最重要，最重要的是穿的厚一点，千万不要冻着了。 但不是说春捂秋冻吗？ 可是冻着真的很难受。 嗯，早上起来确实是需要一件外套的。嗯， 那关于袁一的，关于秋季穿搭的，他的一些自己的想法， 我明年秋天再说喽、嗯。 我们5分钟之后见。 OK， 好，那下面我们送大家一首歌，然后让袁一好好的准备一下，然后一会儿我们要看袁一在表演区的表现，一首《咖喱咖喱》送给大家， 一会儿见。

大家好，我是今天褶皱着青春的水水。 大家好，我是今天看着复古的甜美的珊珊和褶皱的青春的水水的袁一。 好，接下来我们的重头戏，今天最精彩的一个环节马上就要到来。 确定是最精彩吗？ 当然是 最精彩。就如果大家想看的话呢，可以打开视频直播哈，来看看在我和水水分别展示了自己的秋季穿搭之后，袁一的秋季穿搭是什么样子，也要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 那大家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这两个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还有就是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观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那今天呢，请到的是我的老朋友，广播界的老司机， 少女少女， 刚刚入台三个月的少女袁一。 Hello， 大家好，我是下午4点到5点女神百分百的主持人袁一。 对，是的，女神百分百的制作人和主持人。 好， 接下来要给大家展示女神在秋天应该怎么样来穿搭呢？ 好，那我去表演区是不是？ 对对对， 必须的。 好， 女神百分百是会一个女生会很喜欢的节目啦，会讲时尚啊、穿搭呀、等等等等很多话题。 而且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 不仅仅是美的话题， 袁一 真的很过分， 袁一太过分了，他带了一件外套吗？ 是这样，我昨天非常 不想听， 认真的跟珊珊和水水说，我说你们把你们就是早上穿的外套什么都带过来，我直接拿到直播间，因为我想到说秋天就是换季了嘛，大家肯定在出门的时候会披一件外套，所以我对于换季来说一定要强力推荐的就是一件外套。就是我们曾经说过一个话题，我曾经给过大家一个观点， 砸场。 怎么了？为什么？ 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想着带外套来的，你知道吗？但是我觉得今天很热啊，今天太阳很大。 是吗？ 所以我们俩就没有穿搭的意识了，我们俩没有搭了。他这种外套还是有搭的意思在 搭肩上是吗？ 对，大家就是 对搭肩上就可以了。 没有了，这样不行。就是你知道为什么要有外套，就是外套能够给你穿出层次感，就是我刚刚说的秋天乱穿衣，你外面可以穿一个稍微厚一些可以挡风的外套，只要你里面依然可以穿短袖，夏天穿那些轻薄的衣服，这样呢你热的时候脱掉外套，里面依然还是美美的夏装，就整个人很有层次感。 那现在就是我们看到的是你这个夏装的部分，对不对？你还没有穿上外套。 对，还没有穿上外套。夏装这部分就很简单，我个人很喜欢穿连衣裙。因为真的非常方便。然后我今天 方便了。 对，我今天有一个小的心思在里面的是，我今天在这个连衣裙里面搭了一个内搭，就是这个蕾丝。这是我自己搭。 我还真的是没有看出来。 不知道吗？我是因为你进来的时候，我是因为那个蕾丝才问这条连衣裙是哪个品牌，我觉得很好看。 就是其实这个蕾丝， 如果那 是 照自己搭的，我就不买了。我觉得好麻烦呐。 这个蕾丝非常的好用。我今天这个蕾丝大概是穿到了这个地方当抹胸穿的，它才能够露出这么一个小边儿。其实如果你里面你想要把你的连衣裙穿出不一样的效果的话，你就可以里面自己内搭一层东西。然后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原则，就是你内搭的这一层的质地一定要比你外面主要的这个连衣裙的质地要薄一些。你不可以穿搭一个比它还要厚的 棉袄是吗？ 厚重 大棉袄、二棉裤， 对， 里面是棉条，外面裹着布。就算是零下40度，天塌砸了，咱也不打住。哎呀，哎呦！ 天哪，你这套路跟 谁学？复古的甜美，复古的甜美。 然后呢？它露出来的这个边儿大概是，我觉得这是10公分吗？你们看一下， 差不多， 对吧？ 对，12吧。 你的手 十二，应该是12公分左右， 10公分左右。对，这就是。 我先给你量一下，还稍等。 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珊珊平时在生活当中有一个特别特别就神奇的技能，她就是差不多能准确的知道这个长度，因为她就是很准确的量过自己手指和手掌的长度。 10公分。她非常笃定的告诉我说，对，就是10公分。反正不用那么精确了，就差不多这么一截儿。太小或者太多，这么多都不合适。 哎，袁一，我特别想跟你讲一个事情，就是我发现男生的眼睛还是要比女生笨一点。就比如说刚刚你没有提到这个蕾丝的时候，我一直觉得你就是穿了这么一件你连衣裙。 因为是这样， 下面蕾丝的这个搭 是这样子的。咱俩从我进到直播间以后的见面都停留在上半身。对不对？所以我现在站起来以后，我现在说到了你就看到了，对不对？ 说到就看到了。 对，然后接下来 说到了还看不到，可能不是男生和女生的问题了， 是 可能是眼睛的问题， 可能需要看一下眼科。然后我今天搭了一双小白鞋，然后是绿尾，所以就正好跟这个连衣裙的色调就搭上了，这就是我今天夏装的部分。然后接下来要说层次感这个事情，我 非常喜欢这件外套，它很轻薄，虽然是看似是牛仔布的，但它其实是那种特别软的那种牛仔布，很舒服，很亲肤。然后它又有这种小孔， 莫代尔棉的吗？ 莫代尔棉， 开玩笑， 可能会很凉爽， 薄一点， 它这种小孔还有透气的功能， 还有波点的感觉， 真的很好穿。我那天给过一个理论，就是说之前不是刚度过七夕吗？七夕女生也会给男生挑礼物，怎么给你的男朋友挑礼物呢？就是说他送你的是你的，你送他的也要变成你的。于是我们在那一期节目里面就罗列出了几个非常适合、非常符合这个主旨的一些礼物， 就是男生穿也可以，女生穿也可以 的衣服。 对，首当其冲的就是这样的牛仔衫。 如果你送给我的话，我就会把它锁起来。 这个男朋友可以分手啊。这件就是牛仔服，现在穿起来就很随意，你可以往后稍微搭一些。 Okay. 然后你也可以扣的时候稍微扣的斜一点啊。现在这个都被人称作不好好穿衣，所以可以 就很 Rihanna。 对，就 Rihanna 就很痞，但是袖子一定要把它撸起来。对，就怎么穿都好看， 真的好认真的在穿搭呀。 哎，你们要不要都分别来试一下这件牛仔服？ 你知道我觉得这个牛仔服特别特别有趣，在于比如说，哎，我送了男朋友之后，老公，我送了你一件衣服。 然后过一天你就可以拿来穿 了。然后，哎，你看我穿好不好看？ 不能这样，得这样。老公，我送你一件牛仔衫，然后老公穿上以后觉得哇很帅。然后呢，在某一天秋夜的晚上，你们两个一起相约去看电影，你穿了一件像我这样的连衣裙，到了晚上站路边，有点冷，然后老公就很贴心的把他的衣服披在你身上，他发现说，啊，亲爱的，你穿这件衣服很好看。你说，是的。结果又在某一天很偶然的机会，又是这样的旧景就重燃了，就重复了一遍。你又穿上他的衣服，发现啊，真的很好看。于是慢慢的，这件衣服就归你了。对不对？ 林毅，我现在觉得好冷啊！哎，是好看的吗？云水 是好看的， 是好看的吗？ 是的， 可是你穿比我穿好看，所以还是还给我吧。 啊，不用了，不用，没事儿。你我穿虽然不好看，但是很方便。 我觉得， 但是这整体穿搭都很方便，我觉得。 只要把袖子卷起来。 你和袁毅今天的搭扮就搭配不是一个风格了。然后你穿这个衣服的话呢，就是和袁毅穿这个风格不太一样。 啊，对。就是又痞又甜美，有点怪怪的，是吗？ 对，会有一点。所以袁毅用什么样的关键词来形容你自己呢？这里既有复古的甜美，又有褶皱的青春。 我想告诉大家，为什么俩都喜欢往这边看？因为这边是玻璃，就是能看到人，你知道吗？女孩一看到镜子就是这样，就连动都没办法动。什么关键词？ 明媚的秋天。 OK 好，谢谢。 可以回到座位上了吗？ 可以了。那大家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我们在今天的节目的后一个时段呢，请到了我们的女神百分百的制作人和主持人袁一，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秋天的故事。刚刚呢，我们看到的是袁一最富有心机，而同时又充满着设计感和这样的秋日感的这样的搭配。那一首音乐之后，我们要继续秋日的话题，送来一首《风吹过的雨天》。 我在七月的沙滩穿起白色的贝壳项链，我在七月的沙滩想念你。的下雨天，轻盈疯狂的无声，有人在谈情心意间，还滔滔不绝。他走过了下雨天，也是轻盈的无声，别提思念有人快疯癫。 纠结。风吹过下雨天，风吹着我的心深深浅浅。下雨天，轻盈疯狂的舞旋，有人在弹琴心意间，还滔滔不绝。他走过了下雨天，也是轻盈的舞旋，别提思念有人。 好了，我们回来，今天聊的是秋天的话题。其实秋天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会有不同的感觉。我们知道，其实在文化上来说，宋玉好像是第一个提出要悲秋的人，对不对？ 哦， 我们语文课上好像都说过。 嗯， 然后从他之后，秋天就抹上了一层就悲伤的色彩。 我上大学的时候，一个通选课，大一的时候叫什么文科计算机， 嗯， 然后那个老师是一个特别有趣的， 文科计算机 这是什么课， 好像就是教 Word 教 Excel 这种感觉。 那是计算机啊。 不是这样，就是教文科生学计算机，不能教 C 语言，只能是 Word Excel。 它不能那么难，它只是一些就是基本的用计算机处理工作的一些方 式，除了开机和关机，对，注销之类的。 对，这个课就五分钟教了开机和关机。 双击和单击有什么样的区别？ 右击还有 左键和右键有什么样的区别？ 对，双击单击和六六六。有什么区别？双击可以打出六六六，对不对？那个老师是一个女老师，然后30多岁，嗯，然后是一个特别特别可爱的女老师， 嗯， 然后上课第一天她就问我们说，你们伤春吗？不伤春。 你们悲秋吗？ 你们悲秋吗？不悲秋。那你们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哇，那这老师很文艺，就是他内心是那种的， 然后教的是文科计算机， 啊，很适合， 很适合的感觉。 但你们会觉得秋天有一点点就小悲伤的气氛？我觉得你有啊，你刚都说了叶子落了你会感觉难过。 对，叶子落了的那一瞬间我真的会难过，而且因为那个时候秋往东走的时候，北京会频繁的遭遇到雾霾， 嗯， 然后你灰蒙蒙一片，然后你看不到任何就是绿色的希望，你就会觉得啊好伤感。对，会的。 嗯，如果是现在给你撒一堆就是落叶的话，第一片就会开始就是 不，我应该会在撕花瓣，然后爱不爱我，爱不爱，对，这样。 秋天好像的确会比较容易给别人伤感的感觉，对吗？ 我觉得会，我不知道直播间的朋友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啊？因为其实我觉得，说实话，四季的交替让我觉得最有趣的一点就是，你能感觉到你人生的变化。 嗯， 就比如说你分个手。然后你是在一个四季常青的城市，然后那个树永远都是绿的，但如果你分手的时候是在落叶的时候，或者是在绿着的时候，嗯，或者在红着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时间的标记感， 嗯， 对不对？ 分手的时候在绿着的时候，嗯， 很好。 女神百分百现在是 这个尺度的是吗？ 我什么也没说呀。 一下，我们是一个非常复古的青春的节目。 我有点没太听明白。 但你说的这个节奏感，包括仪式感，还有标记感，在咱们直播间里的体现，对我来说就是从你戴礼帽开始。戴毛呢的帽子对我来说就绝对已经不是夏天了，你知道吗？啊，就你整个其他的装扮，我都觉得哎，可能是偶尔偏冷的夏天的季节，某一天可能会穿，但是毛呢的帽子一看就是秋天了。 但今天其实很热， 今天其实很热。所以只是直播间的装扮，出去之后就会立刻感到变化了。 真的吗？因为我今天出门之前还有朋友专门贴心的提示我说早上有点凉，你一定要记得带一个外套。 谁呀？ 谁呀？ 我的一个朋友，女生， 女生吧， 对，我们节目组的一个成员。 我最近好像看到了一个报告，就是很多女生爱自己的闺蜜要胜过爱自己的老公 啊，真的是，因为我们最近有一个群，大概这个群存在的时间有2个月还是3个月吧，天哪，我们每天都在聊天，这群里面只有3个人，两个女生和一个男生，每天聊到我老公都会有意见说你到底还要不要跟我说两句话。 就是连睡觉之前躺在床上也在那个群里面聊天 啊。 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你觉得哎很美好啊，没有什么问题。 你放心，你老公其实心里很开心的。 对对，终于不要再烦我了。所以你们身边有这样的群吗？就是特别有什么事都会往里发，没什么话都往里发。 而且发现这些群越来越小范围了。你比如说我跟水水其实是有小范围的群的，大概可能五个人，五个人都多了。我跟你说， 对，多了多了多了。 我觉得我们那个群讲话的密度已经非常低了， 非常低。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们俩现在都把话说完了。 也不是，就是在于，就是你想倾诉一件事情的时候，你需要每个人都参与， 对， 你需要大家保持非常高的投入度。可是五个人就很难保证每个人都在线了，你知道吧？ 因为毕竟我有人需要有自己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三到四个人。 我绝对是那种群里面很容易被拉黑的人。 为什么？ 因为我的参与度很低。 那你都在干嘛？ 就是我不是特别喜欢玩手机。 他不喜欢虚拟的世界。 哦，真的、啊、 我真的不是特别喜欢玩手机。然后我刚才在跟他说，我最近还读到一本书，就是论证我的这个理念。然后他就经常都找不到我，然后就是反正就是类似于机频很差吧。 嗯， 你们身边会有机频很差的人？ 有，我身边有那种前一秒我撞见他的时候他手里拿着手机，下一秒我给他打电话他就不接的那种人。我就是当你真的有事儿找他的时候，你会很着急，而且我会心想说：“你要手机干嘛？拿在手里干嘛？” 嗯， 就是这样。 老公嘛，我觉得好像群里只有老公会做这件事情。 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秋天是一个人说话会变多的季节？ 啊、哦，我可能一年四季话都比较多。 没有。为什么？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 因为我很喜欢秋天的时候和人家出去玩 啊。 嗯， 就是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会比较 多。因为我觉得北京，我不知道别的城市怎么样啊，但是在北京其实一年十二个月当中只有秋天的这一个半小两个月吧、 嗯、 是很适合出游的。 对对对， 不会太冷也不会太热，然后去哪儿都很漂亮。 是 嗯，然后空气也还行，就还没有太差。 嗯哼， 我理解你的意思，大家可以开始出去玩了，对吧？ 对 啊，咱们今天聊的是秋天的话题。其实刚才问了很多朋友，你觉得从哪个时刻开始秋天真的来了呢？我看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上面有一个有山有水一个小朋友，他说只要我开始过敏打喷嚏就说明秋天到了、 嗯、 那春天的时候这个小朋友怎么办？ 对啊，再过一次敏再打一次喷嚏。 我认识有一个朋友，就是他在每年的秋天和春天都会离开北京， 嗯， 然后等到他觉得说他的身体可以负荷了、啊、然后他再回来、啊 再等到最热的夏天还有雾霾最重的冬天然后回来北京是吗？ 可是确实就是季节交替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挑战。 嗯， 对， 身体会不适应是吧？然后 Mr. 熊戴萌一看就是特别了解咱们频率的人、 嗯、 说走错了，这是女神百分百吗？一看就是原意的听众和观众。 没有走错 、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跟我们聊聊秋天的话题的呢，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上面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了哈、 嗯、 也欢迎大家新老朋友以前也经常听我们的朋友一直没有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跟我们互动过的朋友，可以今天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跟我们进行探讨秋天的话题了、 嗯、其实我觉得最后的这些时间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倒回到这个秋日穿搭的这个话题、 嗯、 因为之前我看过女神百分百他们的推送文章当中有一篇是说他们每一个女神来讲出自己最受不了的男生的穿着的那个、 嗯、对啊，你看那一期， 对，因为是 很有意思， 那个舞台就是分享的嘛， 哦，是吗？ 吴老师， 对，吴老师分享了，然后我就看了。其实我是特别想问，就比如说如果是你或者是你的女神们在秋天的话会特别受不了，比如男生女生都可以，最受不了他们什么样的一种穿搭的感觉呢？ 秋天我见过有人会在秋天的时候很着急的套上一件背心儿，就是马甲， 嗯嗯， 马甲 啊， 就是无论什么样的马甲我都有点难以接受。 嗯， 就曾经有一度在咱们上大学的时候，大概零八零九年， 难道你要说起某一个同学了吗？ 2006-2007年或者2007-2008年的时候，有一度很流行，冬天的时候只穿一个羽绒马甲 啊，对， 那个帽子上还带一圈毛的， 对呀、啊， 然后里面穿一个毛衣或者是卫衣， 就是林建霄啊。嗯 我没有指名道姓，当时校园里有很多男生都这么穿， 嗯、 甚至咱们的有一个班级的师哥，应该是06级的， 对对对。 他们全班男生都这么穿，从背影都分不出来谁是谁， 不是吗？ 我跟你说，他们还会义正言辞的告诉你说，这个东西其实是在就是广州、深圳特别流行。然后我说为什么 ？Why？、 嗯、 然后他就说，因为在广州、深圳的时候，就是你的手臂不会很冷，所以你只要把你的躯干保护好了就可以了。 可是这里是北京啊， 为什么广州、深圳只动躯干不动手臂啊 ？OK、 嗯。但是马甲，我觉得好像有一个很著名的那个羽绒服的品牌， 嗯哼， 他们是很爱产那个马甲的，对吧？ 所以就是我想说。 马甲很难穿， 对，很难穿， 很难穿。你如果里面穿了一个相对宽松的衣服、嗯、然后你就会被这个袖口的马甲勒出鼓鼓囊囊的衣服，就勒成这样，就很难看、 哦、米其林的那个感觉， 对， 是吗？ 然后呢，如果又太空的话呢，就觉得这个马甲又不合体， 嗯， 然后你敞着胸吧，确实也冷， 嗯、 你扣上吧。 所以里面就要穿紧身的，就是毛衣。 但是如果你穿的很紧身，就空空的也不好看。总之，马甲我觉得就是轻易不要尝试。 嗯，对的，嗯、除非是你真的太冷了，然后有没有 太冷你可以穿长袖。 真的太冷了，不应该穿羽绒服。 有没有那么冷、嗯？或者你特别需要就是手臂在活动、 嗯、 啊，做饭， 嗯、 就是不要穿出门见人了，是吗？啊，就是如果真的对自己的穿搭特别有信心的话，还是可以尝试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会女生普遍会受不了的男生的一个点，我不知道珊珊是不是这样。嗯、就是男生的头很油 啊， 那你当你觉得自己发型不合适的时候，你可以像水水一样戴个帽子啊。嗯、对， 对我经常头很油，因为我很懒嘛，我可能两三天才会洗一次头， 因为头太长了， 但是我可以，别人不可以。就是男生的确会觉得，对吧？但是我觉得其实男孩看到女孩这个 头油的时候也会介意 吗？头油的话也会介意吧。 我觉得会介意吧， 嗯， 嗯，应该会看到谁头油谁不介意啊，我想问一下。 就是男生能关注到女生头油这一点是不是、 哎、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之前就是比如说留学的时候，我觉得就在英国，就是他们的秋天就会让我觉得每天都非常好，非常兴奋，因为你每天其实你都可以就是打扮一下、嗯、因为秋天真的是很适合打扮的时候。 而且是不是英国只有秋天是不太下雨的？ 对， 嗯， 英国的夏天和秋天吧，秋天慢慢开始多雨起来了， 嗯哼， 然后其实实际上就是，但是回到北京以后，我发现其实整个北京的穿着是特别容易让你觉得说你自己穿过了， 穿过了是说，比如说你这一身，你就会担心说我如果日常穿会不会有问题， 就会你觉得就比如 你的言下之意就是北京的人不太洋气了。 我的言下之意，大家可以在秋天的时候，其实更大胆一点，尝试不同的搭配。 对对对， 我就想问一下，待会儿你去办公室的话，哈，你会把帽子摘掉吗？ 我会把它换成另外一个棒球帽。 你还戴了另外一个帽子？ 没有，因为我办公室会有棒球帽。 嗯，我看到寝室大哥来了，寝室大哥问说风衣怎么样？说秋季搭衣服以什么为主呢？他说我有点微胖。 嗯、 咱们真的变成了女生百分百了。 其实风衣是可以的，微胖男生一般可能都会胖肚子吧、嗯、然后风衣呢，那我就建议你不要把，就比如说啊，最经典的那种 Burberry 的风衣，你就不要把它扣的严丝合缝，然后把带子系在胸口，就是肚子前面、 嗯、 那样会显得你更胖 啊。对， 你就敞口穿，然后把那个带子呢系在背后， 嗯， 背后其实系一个咱们小时候系那个红领巾， 嗯， 那么个系法，把那个带子固定住就可以了、嗯、其实还挺显，就是可以遮肚子。 嗯，哎，你真的还挺有这个逻辑的，我觉得你是第一反应就会告诉大家怎么穿更好看， 就我会有画面感。嗯、 哦、 嗯， 我是记得就是英国人就告诉我的一句话，就类似于就是说，嗯，除非你是一个 model， 嗯， 要不然不要把风衣扣起来。嗯、 啊，对对对对对，那个风衣真的很难 穿，风衣一定要永远都要敞开，然后一定要风吹过的时候，那风衣就要飘起来。 嗯， 但是 风衣， 但是那个风衣里面千万不要。搭一个围巾然后不围直接这么留在这儿，那可能就是龙翁帮再搭一个礼帽真的很 棒。 对对对， 龙翁楼这种感觉是吧。 所以其实我觉得风衣是很适合秋天的， 适合适合。对，说到这个，确实当你穿到风衣的时候秋天来了。 其实我今天本来想带一件风衣来的，可是我看了一下太阳，我觉得好像今天真的挺热的，我就没有带风衣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希望秋天的时候大家可以按照今天给出的秋季穿搭指南穿出自己的风格。虽然好像咱们什么也没聊， 嗯，我觉得还是聊了很多， 还是有一些信息量的。 我总觉得穿风衣的人总是藏着很多秘密。 哦，为什么 你不觉得吗？就是因为风衣在我看来就是属于那种， 在我看来穿风衣的人藏着很多肉。 肉就是秘密其中的一个， 就是秘密是吗？嗯， 我觉得因为风衣是基本上算是占你就是整个身体面积最大的一种衣服了嘛。 嗯， 它就可以从脖子开始一直长的风衣可以到你的就是比如说小腿的部分、 嗯、 然后你就觉得一个人只要裹着风衣以后他有气质就会出气质、 嗯、 他有秘密你就会觉得他好像在藏着什么一样、 嗯、 很有神秘感。我个人是觉得穿风衣真的很好看。 嗯，风衣和长款的羽绒服有异曲同工之妙吧。我冬天时候很喜欢。 No no no， 是两种物种。 长款羽绒服看起来会很丑吗？ 长款的羽绒服可能只有像王菲那样的 才能穿出来的感觉， 才能穿出对秀场的感觉，其他人穿可能就是一个羽绒被而已。 我特别喜欢穿长款的羽绒服冬天，我觉得 很方便，对，很方便，可以把自己裹在里面， 包裹的那种感觉，就很像裹着一个棉被出门的感觉。 而且你应该就从来都把它只当做御寒的衣服，进到哪儿都会立刻把它脱下来， 还有显瘦的这种衣服。但是风衣对我来说，你是需要好好搭配的。就是风衣是酷的，对我来说， 对， 会那种帅气的感觉。 然后羽绒服是方便的， 对，羽绒服是温暖的、方便的，这样。 OK， 那以上就是我们带给大家的秋季穿衣指南。 然后羽绒服结了，各位， 非常感谢袁一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微微一笑。 请到袁一了， 没有，很好请啊。 咱们最后再给大家一个总结吧，就是我们觉得秋天是一个什么样的季节？ 那从我开始是吗？ 对呀、 秋天是一个适合恋爱的季节。 哇、 秋天是一个适合遇见的季节， 秋天是一个适合遇见和恋爱，然后大家一起手牵手出去玩的季节。 OK， 那在这个秋天有没有做好了手牵手出去玩的打算呢？记得一定要注意你的穿衣搭配指南。OK， 以上就是今天微微一笑的全部的内容。您即将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课，一首 Superwoman 送给大家。 再见， 明天再见， 拜拜。